缠不清，愁或爱谁人能顶？自恋如狂风，消失吹过，分不开的是那段孽情。你再三誓言保证，为共我同年同命。岁月随流水，匆匆淌过，已相战了六年，怎可水性？纵有是是非非，不得要领。过往情没法再追忆，但这刻的情仍要风沙火拼，进或退，战或惧，要面对。我似是逃避，恨与痴极其率性，蝶恋花停留无定。爱若如神话，缤纷璀璨，烟花消失，剩冷傲罪名。爱的诗动人感性，藏物坚挟被心倾。美梦何曾多，一一击破，战争里两败阵营。为谁分身激拼？是是非非，不得要领。过往情没法再追忆，但这刻的情仍要风沙火拼，进或退，战或惧，要面对。我似是逃避，恨与痴极其率性，蝶恋花停留无定。爱若如神话，缤纷璀璨，烟花消失，剩冷傲罪名。爱的诗动人感性，藏物兼挟你心倾。美梦何曾多，一一击破，战争里两败阵营。